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9集《奸夫》一。沈府的这个新年过得十足热闹，本来因为任婉云和沈清的事儿，将军府中气氛低迷，然而却随着金楚楚和金冠生的到来，沈老夫人倒是显得十足热情，时常让两兄妹在将军府中随意走动。沈月自来又是个惯于与人打交道的，没过多久就与金楚楚以好姐妹相称，不过对于真心还是假意无人知道。尽管沈月待金楚楚兄妹不错，这兄妹二人最爱跑的地方却是沈府西院，尤其是金楚楚经常送些糕点吃食来给练剑的众人吃。有了之前的教训，后来他再来的时候却是带足了所有人份的羹汤，只是这羹汤比起之前沈庙做的来说，味道就逊色多矣。那些个小兵本就是直肠子的人，心心念念的都是沈庙做的汤，对于金楚楚献的殷勤并未显出多大的感激。今日亦是如此，金楚楚带完吃食过来后，沈秋并未多与他说话，就要继续去练剑了，被金楚楚叫住。 哎，表哥。 表妹还是早些回去吧。 沈秋爽朗一笑。 这练剑的都是粗人，刀剑无眼，若是不小心伤了你可不好。再说了，你整日往这里跑，又是姑娘家，看我们大老爷们练剑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。 竟是在婉转的下逐客令。金楚楚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通红，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沈秋，眼睛水波荡漾，好似下一刻就会哭出来。寻常男子瞧见他的动作，怕是早已起了怜香惜玉之心，只是沈秋却从来不是欣赏佳人的人，只是囫囵一个站着，并未想要上前安慰。见沈秋如此，金楚楚原本通红的脸顿时就白了，他慌忙低下头去，提起篮子就说道： 楚楚知道了。 提着小裙转身小跑着走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沈秋对他做了什么。金楚楚走后，柱子后面才显出一个人来。沈妙道：大哥你也太不懂惜花了。沈秋挠了挠头： 我不是怕妹妹生气吗？ 我生什么气？沈妙轻飘飘道。沈秋顿时就感到一阵冷风嗖嗖飞过，他道： 妹妹不喜欢表妹吧？ 表姐和我没有过节，我怎么会不喜欢？ 娇娇，是不是那丫头暗中欺负了你？ 刚刚练完剑的沈信也走了过来，恰好听到沈秋同沈妙的话，就道： 若是他欺负了你，别说话，揍他。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 罗雪燕见他们说的热闹也走了过来，闻言就瞪了沈信一眼。 娇娇，别听你爹胡说，姑娘家怎么能随随便便动手？要是他欺负你，你就回头跟娘说，娘替你揍他。 那不还是挨揍吗？ 沈秋嘟囔道。 还是我去揍吧，我年轻力气大。 他没有欺负我。 那娇娇你怎么不喜欢他？ 沈妙不喜欢金楚楚，便是再迟钝的人都能看出来，只要金楚楚一过来，沈妙就让沈秋在院子里演示戳标。戳标其实是有些残忍的，一般来说沈信他们不会在府中做，怕吓着丫鬟婢子们。所谓戳标，是寻些活蹦乱跳的小动物做活靶子，鲜血淋漓的样子不大好看。而每回金楚楚一过来，沈妙就会说：爹大哥，我想看戳标。金楚楚每每被吓得花容失色，却还是坚定不移地站在这边，时常看完就犯恶心，沈妙呢乐此不疲，好像让金楚楚恶心他就心中舒坦似的。久而久之，这院中的人都看出来了，沈妙是故意整金楚楚的。 沈静他们都不太明白，不过见沈庙发脾气，想着大约也是小姑娘之间的局语，他们大老爷们的不好直接插手小姑娘的事，便由着沈庙的性子做了。今日怕也是好奇极了，这才忍不住问道。我没有不喜欢他，沈庙说道。话音刚落，一边的惊蛰却是开口道， 姑娘喜静，那表小姐和表少爷时常过来寻姑娘说话，尤其是表少爷非得和姑娘闲谈，姑娘本就不喜欢和生人说话，想来是有些烦了。 惊蛰一本正经的神情说着此话，沈庙不由得回头看了他一眼，沈信和罗雪燕豁然变色。惊蛰这话表面上看着就是沈庙有些烦景家两兄妹，实则话里的意思啊，却多了去了。一个表少爷时常来找表妹说话，倒有些缠人的功夫。罗雪燕怒道， 你那侄子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夫人息怒啊。 沈信连忙宽慰，随即对着沈秋道， 臭小子，你在院子里安排了这么多护卫，就没发现你妹妹每日被那些阿猫阿狗纠缠吗？ 沈秋委屈啊。 我真没发现。 沈秋自然是发现不了的，因为金冠生挑着和沈庙偶遇的地方都不在院子里，或是在府门口，或是在花园中，亦或是在走廊，总之时时刻刻哪里都能偶遇。 去把院门给我收好了，再看到那两兄妹就说院子里要闭关练剑，谁也不许放他们进来。 沈信吼道。沈秋立刻就去挑人了。罗雪燕摸了摸沈庙的头， 娇娇，日后那人再来纠缠你，别跟他们客气，揍他。 待罗雪燕和沈信回到练剑场后，沈庙才轻飘飘地扫了一眼惊蛰，你话太多了。 奴婢知错，可是姑娘。 惊蛰垂下头来， 表少爷分明就是对您不安好心，您早就看出来了，为什么不跟老爷夫人说呢？ 金冠生可是个精明人，精明人就这么废了，倒有些可惜。借力打力，这个人我留着还有用呢。不过，今日你这么一说，想来有些事情也会加快。咱们就拭目以待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